朝鲜人民军第四次水产部门积极分子会议参加者1月1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崇高的敬意。